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我们曾将它埋葬。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起舞，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 才哭，在乎了自己。 来自古巨基带来的怪物，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中午的下班路上，就问各位，你们都开心吗？是不是都心情好到爆了呢？那也希望下班开心的路上能够有我们的好音乐相伴着你。那其实在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我下楼走着走着，我听砰的一声，哎呦，我说好家伙，这怎么了？就吓了我一跳，也主要是心里没有意思，我没有一丝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是这么唱吗？反正就没有一丝的防备，就被吓着了。我一看，顺着声音看看，我说什么响啊？哎，我就看到了啊，原来是小时候那种特别老式的爆米花机，那儿一个大爷在那儿爆米花呢。但是现在真的是少见了，尤其就我下班那个点儿也不早了呢，就8点来钟啊。然后我就走过去嘛，等着这锅爆米花出来了，买了一兜米花，香香甜甜的啊，就吃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在家拿着那个大米，对吧？然后还得拿一个超级大的塑料袋，然后我就开心的去爆米花了，大冬天的，反正就在那儿等着米花出炉，一看那一声马上就响了，赶紧捂耳朵，然后一会儿呢，响声过后就白花花的米花，心里倍儿美，然后那时候吃特别香，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当你听到某些声音或者是某段歌曲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回想起属于这个声音这个歌曲的回忆呢？能回想起什么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名字淑君，淑是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对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就等待着大家的留言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留言。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牛奶咖啡《城市的天空》。

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好心情赶快来点名。那么这个时间呢，来到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我们今儿要穿糖葫芦，看看中午的下班路上能穿到谁，我就说前仨吧。然后我估计其他车友呢是正在赶来的路上，然后后赶来的我就装没看见你们啊。好了，我们今天首先周五下班路上看到了很久很久都不见的小磊，后面有苏醒还有大香香。苏醒那是昨天，好像昨天跟我显摆了，哎，淑娟，就那火锅券我都不用拿，我那天我直接去行吧。那天我是欢迎所有我们车友会的朋友们啊，我们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了，各位。好了，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啊，然后咱们要来说说互动话题了。今儿互动话题要说的就是，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什么呢？属于这个声音或者这首歌的回忆是怎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我们这边先来分享一个啊，分享一个第一个来报道的。刚刚呢我看到随便的影子他说到了英语全国考试听力前有段音乐的，我英语特差，考了很多次，最后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就头晕胸闷，那以后还是别听了啊，这何必呢，听完了还不好受。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直接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一段资讯过后呢将会听到 The Beatles Hey Jude。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淑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Hey Jude, refrain. Don't care. 来自 The Beatles 带来的 Hey Jude，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要说就是当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的时候，属于这个声音或者这首歌的回忆都是怎样的呢？我们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洛小编说到了，一有人喊师傅，我就想到大师兄、二师兄、沙师弟，你还少一个吧？还有一个师傅，对，师傅你是带上了，还有师傅，还有白龙马。他说我就会想到百看不厌的西游记，确实经典永远是经典。善良的土豆君他说到第七套广播体操，每每听见节奏人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从心底就开始了原始的骚动。我刚在网上找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感觉开头像，但是后面的好像不像，来大家听一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够打鸡血啊。一定要注意他的声，他说话的声音。 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组伸展运动，预备起。 行了，咱开着车咱就别预备起了啊。第一套伸展运动，我觉得声音还挺像，但是我听到后面间奏不太像啊，反正我尽力了，给你找了一下，给你打了把鸡血。这边看到爱丽丝小公举，她说到十年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十年前我们还是懵懂无知的女孩，而现在已经是久经沙场的女汉子了。这十年我想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呀，就半个都成汉子了啊。他说十年之间磨练了我很多心智和态度，成长了很多，以后还会经历更多的十年，每个十年都会遇到很多人，教会我很多事儿，所以呢珍惜所度过的十年。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这十年还是过得慢一点，因为过了十年你又老了十岁啊。你不要就是这十年咱以后换一个月或者是一年也是好的。这后面还有看到了郁闷的天空，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了啊。好了，我们继续送出好歌曲，一段资讯过后呢将会听到周兴哲你好不好。当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还有狂躁万岁，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TG 下滑线 MyFM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关注就好了。那么今天呢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鲜味捞火锅提供的价值100元的代金券一张，如果想拿到的话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咯。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乌什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潮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新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完成你的目标。

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yeah、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去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想我也总有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 没错。

fell in love, now I feel nothing at all. I never felt so low when I was vulnerable. Was I a fool to let you break down my walls?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地区国际扛扛棍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扛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分享一下这个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一色的答案都是一个色的，都是一个色的啊。我们看看有其他颜色的吗？没有。那么答案很简单，就是它黑不黑呢？它是黑。有的听众说，哎，那个哦，答案就如图了，给我发了一张图，太有才了啊。好了，那么我们点个名，看到 Smile 就说话， Brian 凡凡大伯 Remember 瓶盖吃群众吃瓜群众，然后那个沉香无梅城市定位邋遢孙眼睛等等等等，其他的我就不点了啊，因为太多人了。那么幸运大转盘转起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火锅代金券价值100元的啊。我刚刚看到Tommy Wong 他说到黢黑黢黑的，好吧，你们都很有才，这个大众盘转起来了，看看是谁可以拿走我们的代金券咯。好了，停到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凡凡的啊，他就是说的那个你答案如图，看发了一张全黑的照片，是够黑的啊。好了，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也希望呢大家吃火锅吃得开心。周末了，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多热闹啊，真羡慕你们总是赶着饭点儿，然后说这些话心里酸酸的啊。当然狂躁万岁也算结束了，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今天要说的就是当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会想起什么呢？这个声音这首歌回忆是怎样的？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就有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了。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金海心爱似水仙。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你说红冷的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雨

长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没多 分手快乐，来自梁静茹。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我们不要分手，这是我衷心的祝福哈。好了，我们来新浪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共同来说一说，当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的时候，都会回想起什么？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回忆呢？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郁闷的天空，刚刚说到他还卖了个关子啊，他说每听到杨培安的我相信就会想起和朋友一起玩成吉思汗，大家出国做任务，那时好开心啊，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对你都摆在心里啊，放在心里。坤也说到了，每次听到类似爆炸的声音我就会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反正我就想起什么英雄啊，觉得他们都是最棒的。嗯，好吧，他们确实都是最棒了啊，没事儿啊，咱别那么难受，希望他们的牺牲也是会值得的啊。困困醒了，他说好饿呀，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一听这首歌就想起和老公大学时候的记忆，当年情侣 QQ 空间都放这个背景音乐呢，我的天呀，真的好暖心，又撒了一把狗粮呢。王德猛说听到肚子叫我就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你只能说你太有才了哥。后面我们继续看到了今天留言的人还真多啊，但是我发现你们都在拿我的名字开涮啊，我的名字怎么了，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有错吗啊。我们继续看到了桶木易先生，这应该是杨木易先生，对不起啊，他说到了想起小时候楼栋之间时常想起的，摸剪子摸刀枪踩刀，希望淑君在节目里声情并茂的嚎一嗓子，我已经嚎完了，你听到了吗？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个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如果呢你想跟我们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当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什么，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继续有请出汪峰无处安放。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处安放。我去到来时的路上，

陈志鹏带来的《他和他》。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的就是你听见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什么呢？我们这边继续看到了花生斗牛犬，他说每当听到警车声音，我就想起来初中的时候，一听到警车声音，我就和同学抢着先说你专车接你来了，那时候多开心啊，对吗？我卡卡说到了上高中时候有一首歌《认真的雪》，对，特别的好听，薛之谦的啊，但是现在薛之谦才火起来，当时呢一直循环播放，现在每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回到高中时代的感觉。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就是你在某个时期某个特定时期会有专属的那么一首歌，当你听到的时候就会回想到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回忆。好了，我们先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想分享的话呢，继续来新浪微博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了。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 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

是不停追逐的秒针，我是你背后暗涌的失落。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哎呀，灵魂伴侣真的很难找。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当你听到某个声音或者是某首歌曲，都会想起什么呢？我们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全民编辑昵称，他说一听到开门声，我就下意识的把手机扣上，然后拿个东西挡上。你是怕你妈咪看到你玩手机吗？我们还看到了刚刚来的朋友们，这边看到了乌拉拉，他说后弦的西厢啊，每次听到都想起大一上室外写生课，班里人是依次坐下画画，晒着南方很不常见的淡淡的阳光，一边随着拍子摇头晃脑，一边素描，真是美好呀。就大学时光美好的都不能再美好了，那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啊。我们看到了社会女兵哥，他说道一听到淑君磁性的声音就会想起音乐摩天轮啊，这夸我声音有磁性，谢谢哦。一穷二白的高富帅，一听到敢问路在何方，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时候，你看咱多洋气，小时候咱就追剧了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一段资讯过后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暧昧。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真爱奢尚，冬日暖阳，天津有娃奥特莱斯首届皮草节温暖来袭， 皮衣皮草亲情放假，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娃奥特莱斯。 MyFM 100.5。 只能陪

is our song. Cause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out late, tapping on his window. When we're on the phone and he talks real slow, cause it's late and his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he left the first date, man. I didn't kiss him and I should have. 来自 Taylor Swift Our Song，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有关自驾游的事儿啊。在12月27号到29号之间呢，我们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会带大家去哪里呢？对，就是去美丽的内蒙。那么途经呢毛巾坝，还有汪牛特旗、克什克腾旗，体验达里湖东部，还有林海滑雪呀、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住宿的条件呢，有温泉酒店，还有五星酒店。体验的项目和行程安排介绍呢，会在我们的官微当中来推送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仔细查一下这个行程安排。如果你想报名咨询的话呢，在工作日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就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5856-5990来进行报名咨询的。说话总能说一半了啊。反正我觉得自驾还挺适合在冬天，然后呢一群人坐在车里说说笑笑，吃点好吃的，我带点吃的，你带点吃的，就这么开心的到了目的地。好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咨询啦。继续来听歌，任贤齐兄弟。 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争？

Imagine Dragons 带来的 Diamonds。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信息啊，在河南郑州呢，有一位63岁的母亲，她生活时是时常感到了孤单。那女儿呢是远在加拿大的，老伴呢又忙于与驴友为伴。你说说这爷俩啊，女儿在加拿大，这个老伴那天整天出去玩去。那他没有办法，通过了朋友圈来征集女儿陪他一起去海南旅游，就是干女儿呗。不仅呢这个负担是全部费用，全部就是他来承担，还送一部 iPhone 7。我觉得关于他的要求，人家老太太就说了，长得漂亮点儿，看着舒服，还会拍照就行。这个要求还挺高的。好了，不管怎么样，这女儿反正我是挡不了了，我哪一点都不符合。不过呢，只能说，百善孝为先。这个女儿远在加拿大呢，你要不就把母亲接过去，要不呢就回来，是吧？你说把你养大了，然后你跑国外去了，你这个、干嘛呢？要是我妈肯定不愿意。好了，开个玩笑，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雪。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提成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4000-558-558。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

情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来自周杰伦《断了的弦》，

一百召集令，用音乐表达态度，为音乐行动起来。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 12月12日起，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找到 MyTop 一百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十首歌。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一杯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听到来自 Robin Williams 带来的 Love My Life， 爱自己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条有关生活的消息啊。那么据外媒报道呢，日前有一名叫做小雪的日本女生，她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时候呢，意外发现自己撞脸了。撞脸跟谁撞的呢？是一名画像上的元朝皇后。于是呢，她也是把这照片发到了 Twitter 上面，并且笑称这就是我的前前前世啊，也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网友转发。那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生活要是自己去平添一些乐趣， 自嘲一下，哎，我怎么样，跟谁撞脸了？当然这种自嘲呢，并不是真正的是自嘲自己啊，就是加引号的啊，这个意思的形容词呢，我们也不能曲解它。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打个气儿，然后自己找点乐子，嗯，让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继续为大家送出好歌曲了，那将会听到那英不管有多苦。 Music Forte， 你最喜欢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张轩妍。 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某派出所啊，咱们就是市内六区的啊，某派出所陆续接到居民反映小区衣物回收箱出现人为的破坏、捐赠衣物丢失的警情。那么民警呢也是接到这样的接警后呢，立即就展开调查工作，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经依法刑拘了。哎呀，只能说这样的衣物你还要去拿来然后变为自己的利益，那是不是这个良心何在呢？对吗？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就是这样捐赠衣物的行为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提倡的，就是自己不要的衣服呢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嘛。继续来听歌吧，来自 SNH48 带来的浪漫关系。 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神州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加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健康轻轻的喊上瘾，吹几杯可断会扎的轻轻。兰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草原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学学天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字字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摇摇，世界大天都为啥改配色，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海浪向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草原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彩虹金刚， 彩虹金刚来自孙燕姿。那么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那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也是发布了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这将会对豪车市场上产生怎样的冲击呢？哪些品牌与车型会受影响呢？这个调查当中就发现了业内呢对此次加税表现是相对平静的，那么新政策呢可能会影响未来厂商的定价策略，但是呢也是仅会对少数车型有影响啊，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啊，只能说就算是影响有点大或者是影响了，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得买不是吗？反正这政策出来了，我们就悉听尊便吧。 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就像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或者是听到某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什么呢？听到这首歌曲就会回想起我们年少的青葱岁月，我们还在上学，尤其是对于80后来说，周杰伦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包括现在什么迷妹呀，杰伦的迷妹呀，迷妹们呀。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9:5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今儿也是周五了啊，首先呢，应该说是最后的节目当中，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好好享受周末的时光。那么享受之后呢，充电之后，我们就迎接美妙的周一吧。接下来时间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们周一不见不散喽，拜拜。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 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一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想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心难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只剩下不足10%了。工作近一年的你，想必精力也已跌至谷底。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安利两款产品，或许它们能拯救你2017年的办公生活。第一样东西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办公桌。据说最近国外流行站立办公，所以一张能够智能升降的桌子，也许能让你的办公生活美妙起来。前不久，国内某品牌就推出了智能升降办公桌。这款智能办公桌有一台马达控制，能将桌子从最低的75厘米升至最高的123厘米，并且设计有3个记忆位置。因此，如果你想调整高度，只需简单按下按钮就可以了。此外，为了解决办公桌线路混乱的问题，它还贴心地配备了极限器，可谓十足的人性化。第二样东西虽不如第一样那么必备，可它绝对能让你的办公生活锦上添花。没错，它就是最新出现的便携式 SPA Bang。 这款产品由墨西哥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他们将天然精油做到一个子弹头大小的钥匙扣里，随时在太阳穴肩颈处点一点，分分钟就能体验 SPA 一般的舒适。这款产品的配料十分讲究，它混合了迷迭香、薰衣草和芦荟等原料，能帮助消除疲劳。不仅如此，由于提炼精油的过程十分讲究，这款 SPA 棒还能确保带给用户情感及精神上的共鸣，听起来是不是相当诱人呢？目前各家公司都已瞄准了办公用品的智能化，托他们的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办公生活会变得优质起来。 My FM, My Tagic。 阻止我的爱爱爱。

是一首属于女孩的单身情歌，除了些许的寂寥心境，刘若英更多是有目标有方向的静静等待着感情的到来。而在配唱部分呢，则是请到了她的好朋友，也是奶茶音乐路上的好搭档光良来进行配唱。刘若英说，就算孤单也还是要乐观的期待和用力的生活。北京时间来到了20:11，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马上为你送出的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今天是周五了 ，Kevin 也要祝你周末愉快。先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有霾，微风-3°C-6°，气温的波动不大，也提醒中老年朋友要注意关节保护喽。OK， 马上为你送出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来开启我们的周末时光吧。为你送出来自 G Dragon。狂放，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早期作品《冻结》。北京时间来到了20:24，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新海诚执导的《你的名字》在内地上映8天，票房已经达到了3.9亿元。日本方面呢，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00亿日元，约合12亿人民币，暂居日本本土的影史第二，仅次于《千与千寻》。此前呢，新海诚来华宣传时说，头一回知道有这么多人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了解，非常惊喜。随着《你的名字》在中国市场上映后的大热呢，新海诚又凭借收获了更多的影迷的支持。在今天，官方公布了远在国外工作的新海诚特地为中国观众送上了一封手写信，导演也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于中国观众的感谢。你的名字能被这么多人喜欢，现在还觉得难以置信，非常幸福，由衷致谢，原文是这样写到的。而根据票房的数据显示呢，你的名字在内地一经上映，首日票房便达到了7502万人民币，相当于日本首周末3天的票房总和，约12.8亿日元，约是7690万。那么截止日前呢，总票房已经接近了4亿，创下了 2D 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对于影片在内地的大热，新海诚则表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博大和大家对于作品的爱。而这一部清新的动漫风呢，让钢筋水泥的城市也是充满了温暖。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陈浩民《爱海滔滔》，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My FM 100.5。 去努力，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快学会安静。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排山倒海来袭。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不重要，我不会故意打扰，更不会让你烦恼。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傻傻流着眼泪，默默地祈祷，希望你过得好。鼓起勇气，放弃你，总是不争气，没有这么快学会安静。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根本无法放得下你。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排山倒海来袭。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想要逃，逃到天涯和海角，躲在别人的怀抱。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只要你过得很好，什么都已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不要再孤单》。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电影《长城》呢，今天正式推出了由南征北战所演唱的推广曲《饕餮》，MV 也是同步正式首播。《饕餮》呢是南征北战为长城量身打造的推广曲，亲自作词作曲并现身演唱。创作方式呢较以往也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歌曲中的伴奏速度达到了83 BPM，实质唱法的咬字清晰的情况呢，更达到了332 BPM，速度非常的快。而为了呼应主题呢，营造饕餮兵临城下充满紧张感的场景，南征北战更是加入了时下新潮的征高增热元素，并与 dubstep 相结合，使其升华为更具攻击性、更为工业的风格。用电子音色将邪恶感和野性营造的淋漓尽致。穿插歌曲中的 trap 低音鼓和加速打击乐呢，也是凸显出南征北战音乐制作的流行概念。歌词中的沉睡的巨龙睁开眼这种表述，极好地表达了歌曲的燃向主题，体现了影片对于中国价值观的家国大爱这一关键词的诠释，以及屹立于世界之巅的愿望。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即将要登陆大荧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羽泉《深呼吸》。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 起，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用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他，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罗志祥，北京时间来到了20:45，这里依然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每个人疲惫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提神方法。比起喝咖啡、吃巧克力，Kevin继续为你推荐6种提神方法，可能更靠谱哦。第一呢，就是哼歌，可以提高人体的能量水平，还要喝一点冰水。站起来，血液流速会变快，可以激活大脑，或者是做一点益智游戏。大笑啊、就是放声大笑的话呢，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更多的内啡肽，让神经兴奋起来，或者吃一点健康的零食，咀嚼动作会刺激脑神经，赶走疲倦感，回头不妨试试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李浩哲《好男人》，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开篇，两个人呢被指在片中都是本色出演，在合影环节也被挤到最后面的他们呢还不断的跳起来抢镜，笑翻全场。而这一部可以说是首部由喜剧题材的综艺节目改编的电影，将会给我们交上怎样的一副答卷，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张杰 Lost in the Stars。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m 不眠夜。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MyFM。